方上，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意流入眼，看林里场景戏，纵一下车线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头捋一圈，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季，主持人们用诵读剧本的方式来庆祝。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由主持人米夏和香露为我们诵读的《雷雨》的片段。《雷雨》是以192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剧中以两个家庭、8个人物、30年的恩怨为主线。伪善的资本家大家长周朴元，受新思想影响单纯的少年周冲，被冷漠的家庭逼疯了和被爱情伤得体无完肤的女人樊一，对过去所作所为充满了罪恶感企图逃离的周平，还有意外归来的鲁妈，单纯着爱与被爱的四凤，受压迫的工人鲁大海，贪得无厌的管家等。无论是家庭秘密还是身世秘密，所有的矛盾都在雷雨之夜爆发。在叙述家庭矛盾纠葛、怒斥封建家庭腐朽顽固的同时，反映了更为深层的社会及时代问题。在下面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当中，由江夏扮演鲁世平，殷超扮演周朴元。 哦，你是？ 我是从前伺候过老爷的下人。 世平，怎么是你？ 你自然想不到，世平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 你，世平？ 朴元，你找世平吗？世平在这儿。 你来干什么？ 不是我要来的。 那是谁指使你来的？ 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北京时间中午的1:03，在环球旅行家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老师全红月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时段的旅游天气状况。全老师您好。 哎，您好。 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时段您带来的旅游天气状况吧。 嗯，首先我们来关注北京天气，因为未来3天呢，北京的天气还是复杂多变的。那么明天白天啊，北京天气依然不错，这个只是下午偏南风稍大，有3-4级，最高气温呢在21度。那么天气主要变化是在星期五，也就是13号，从早晨开始啊，将迎来一次全市性的小雨天气，这场降雨呢要持续到傍晚以后才能结束。那么对于周五的早晚高峰啊，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也请大家要做好防范的准备。 嗯， 另外呢，受阴雨天气的影响，周五白天的这个气温啊会明显下降，目前预报最高气温为13度。所以提醒大家还要注意啊，添加衣服了，就是星期五的时候。 嗯。 那么星期六的时候呢，由于冷空气的强势进入呢，白天会刮起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这个时候呢，空气又变得干燥了，大家要注意啊，防风防火了。那么再来说说全国的天气情况。从今天中午11点的地面图上看啊， 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是晴朗少云的天气。那么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呢，气温已经来到了25到27度。那么天气的变化呢，是从明天开始，明天西北地区的关中地区啊，到江南的大部将迎来降雨，其中山西的南部、湖南、江西和这个福建的北部啊，有中到大雨。到了13号，这个西北地区将是大风沙尘天气，我国中东部地区呢是大范围的降雨，其中啊湖南和江西的北部啊有大到暴雨，所以前往庐山旅游要注意防范了。主持人， 好的，谢谢全老师非常贴心的提示，让我们下一个时段连线再见。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今天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在周三的旅行规划师，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袁一。气温越来越高了，但是刚才呢，我们的气象老师也提示我们，这周五的时候，北京会有一个群势性的降雨，而且这样的一次降雨呢，也会持续一整天的时间，所以也提示这周五早晚高峰，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大家可以提前做一下防范和准备。那今天我们旅行规划师当然脚步不能只停留在北京市内，我们要继续往外走。这个目的地呢，其实一直以来不管是什么样的季节，虽然那边也分旱季和雨季，但是好像一年四季都会是一个很热门的目的地。大家会在3、4月份的时候去那儿参与到送干节，然后在其他的一些日子里面呢，为了海鲜，为了沙滩，为了一些水上项目，然后去到那儿。但是这个地方也是离我们并不太远的泰国。可是说到泰国，好像似乎玩法已经有很多，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可是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向来可以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玩法，因为从他眼中看到的世界的视角是和普通人不太一样的。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博物旅游达人，也是我们的摄影达人郑阳来到节目当中，欢迎一下。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郑阳。 郑阳好长时间没有来环球旅行家了哈。最近的这一趟行程是刚刚回来的，从泰国是吗？ 对，4月初刚回来。 是去送干节吗？不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我们去拍鸟去了。 因为我看到你给我传的照片里面好像没有跟节日气氛相关的照片。 没错， 对，都是大自然的一些景象。 对， 包括你给我拍了一张，是一张猴子，我只能说出它是猴子，但是具体是什么猴子我不知道。就是那种状态真实到我很想给它敷一张面膜。 因为我们这个我们博物旅行的行走的方式主要就是去世界各地去看这些特别好的，一个是我们会去到当地特别好的国家公园或者保护区，还有呢就是沿着这个就是一些物种分布的路线，然后去找特定的生物。所以呢这一次因为东南亚走过很多很多国家了，上午还说呢我马来西亚去过10多次了，但是呢泰国真真正正好好的去看鸟这是第一次 啊。 让我 动植物向来都是你的一个主题。 主题对 对， 而且呢可能玩法上会不太一样，主要是跟我们一起玩呢会比较勤快啊，这个勤快就是说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我们早就起来了。 哎，因为好像那些我自己不是一个特别爱摄影的人， 对， 我这只停留在用手机拍照的状态下。我身边有一些长辈他们是那种就是摄影的爱好者，然后好像摄影也分拍什么样的类型，有擅长拍人的， 对， 有擅长拍花的， 对对， 擅长拍虫子，这个用的镜头也不一样，对不对？ 对，因为现在主流的还是这个一些单反相机啊，包括微单相机，还有一些这个长焦相机。我这一次用的主要就是一个这个长焦的相机，然后玩的比较嗨，因为全程我就带着它，什么都不用换了，就镜头也不用换，我也不用背大的摄影包 啊，真的吗？ 然后 我还记忆在我的记忆还停留在就是那些摄影爱好者们，如果出门这一趟就是为了拍鸟的话，长枪大炮要带一大箱子呢。 这个就是玩法不一样，因为可能我这次去的目的主要是放松一下，所以我就带了一只就够了，因为它从广角到整个长焦全都有。 那我听出来了，也得是这个镜头有这个能力才行。 对对对，主要就是说，还是比较全能。 所以我们旅行规划师的片花里面也讲到说，如果让你选择只能带一样东西和你一起去旅行的话， 对， 你会选择带什么？可能像正阳这样的技术流的，或者说是以动植物作为自己的一个旅行主题的人的话，那一个好的镜头一定是一个必备的好伙伴。 对，因为现在的话，整个的在外拍，尤其不管您旅行外拍或者是什么样的出行的方式，在外拍的时候，已经就是像原来那种特别重器材、重装备的那个时代已经慢慢的过去了， 翻篇了已经。 对，因为现在呢，往往都是一些这个会带一些微单啊，或者就是带这种长焦相机出去，它很简单、很轻松，而且关键是适合大部分人。 对， 我也可以给大家就是推荐一下，就比如说现在包括富士、索尼，包括这个奥林巴斯，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微单系统，但是我这次带的是索尼的一个这个 RA14 这个相机，就特别全能，等于我广角、微距、这个长焦就全都有了，我就不用再带其他的了。那其他的呢，如果你要带这个就是像微单的系统也都可以。现在呢，主要就是这个时代来临了，我们就真的是不用那么累，而且画质也可以都让你满意，这是关键。 对，至少你从手机上用 AirDrop 给我传过来这些照片，就是完全没有什么可挑的，画质放大呀什么各方面的 都可以看， 都处理得非常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已经跨入了一个新时代，这是我觉得我特别舒服的一个状态，因为之前每一次我的背包都30斤以上， 太累了，恨不得得带一个，你看古代时候读书吧得带书童， 对， 你这个吧如果长枪大炮还真的得配一个助理才行。 没错，然后现在呢其实已经背一个包5公斤还够了，就是 减轻了很多的负担， 对，非常非常轻松， 所以旅行的体验也会更好一些。 对的， 咱把这个装备先搁一边哈，咱们先把行程替大家规划一下， 没问题。 去到泰国，如果因为毕竟它有很多的这个旅行签证方面的一些便利的措施，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的话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对， 那如果想按着你的这个足迹去寻找动植物的话，你会怎么来给大家安排一下行程？ 我会首先安排比较简单的方式，我们不走回头路，从北京呢有航班可以直接飞普吉岛，就是一个传统的这个旅行胜地度假胜地，但是呢就是还是看的东西不一样。我们从普吉岛一路可以这个向北，一路向北，然后呢这个通过公路的方式，然后可以直接到曼谷，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中间我们会走两个这个国家公园，这两个国家公园呢在整个的泰国的南部都非常非常知名，一个是这个索考国家公园，另外一个是这个冈卡章国家公园，而且这个冈卡章国家公园是这个整个泰国最大的一个国家公园，所以呢我们会把整个的重心放在这个冈卡章这儿啊，但是这个索卡呢它也是有一个徒步的线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鸟类啊、动物，包括蜥蜴什么的，在这个过程中都有，所以它是一个比较丰富的这么一种体验。然后之后呢在普吉，因为落地了之后呢，您还可以享受一下这个度假的时光，比如我们还可以这个游艇出海游，这是我第一次在海上睡了一个晚上，不可描述，挺有意思的一种体验。 不可描述的这种感觉是好还是不好？ 特别的有意思。这种有意思就是说，在这种环境下，第一没有网络，所有的人我们的心都被拉近了， 特别清静 啊，特别清静。你只能够去和大家用语言交流， 只能面对面的交流， 面对面交流。然后呢，在海上也没有任何娱乐设施，我们就是看着日出和日落，一直在等。等日落拍日落，然后等日出拍日出，然后海上有大群的水鸟过的时候，就是也是拿相机就啪啪啪啪拍， 就时间被放慢了耶， 放慢了。然后闲时呢就是那个浮潜， 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垂钓，嗯，因为我们有两种钓法一路都在进行，一个是拖船钓，就是这个用假饵大鱼钩一直我们的快艇在走，然后拖船钓，另外就是我们手把线这种手线，然后也一直在钓。哎呦，钓到鱼的几率太高了，因为在我们整个去的这个泰国的，我们是去的小帝王岛附近，在这帝王岛附近的海域里面，这个就是尤其在珊瑚礁附近，这个海鱼的数量特别多。 对， 嗯，尤其我们钓的主要都是像真鲷目的和这个不是一些真鲷和鸬鹌目的这些鱼，反正钓什么上来吃什么， 哎呀， 就是这个感觉，非常惬意，而且也是这些年来我真正享受海岛游的也是第一次。 大小皇帝岛也是很多就是深潜爱好者或者说浮潜爱好者一定会去的，我的 AOW 就是在那儿 ，AOW 在那儿学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我。自从这次以后，就是今年一定要把 AOW 学完， 因为这样会对你的摄影的这样一个领域开拓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哎呀天哪，那是一个大坑啊！因为 真的你会还会入很多新的装备。 哇，特别特别的贵，但是特别特别有意思。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冒险的一个人，然后这种旅行方式或者是这种拍摄的方式，都让我觉得你在不停的挑战自己啊，非常刺激。当然了，就是在船上的这个生活也是我们整个生活的一部分。当然，对我这种第一次在海上过夜的人来说，还是不适应。为什么呢？晕， 还是会晕。 对， 肯定的， 并不是在我站在甲板上的时候晕，是睡觉时候晕。 当周围一切都安静下来的时候， 对， 觉得不太， 而且是睡一晚上以后，可能你睡得很好，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我感觉晕了，而且不是在正常情况下，是上厕所的时候晕了，这个状态就是完全会跟着这个船的波动而自己产生一个波动。但是可能就是如果大家长期来接受这种就是船游的话，都会适应。 我觉得你这都算好的，你看你到就是睡了一晚，第二天早上起来才有反应。我当时 AOW 去大小皇帝岛的时候上船，教练就给吃晕船药了，然后一切都活蹦乱跳的，在即将要下水去潜的时候之前我吐了，特别难受，就难受到根本起不来的那种。但是当你真正就跳下海的那一瞬间，然后你看到眼前的那个世界的时候，就一切又都抛在脑后了， 就是太刺激了。 对对对， 就是因为在大小皇帝岛周边啊，我们虽然做的是浮潜，但是距离海底很近， 而且能见度也不错， 这个、能见度很高，而且 我看那个照片感觉那两天天气也是很棒， 天气很好，鱼就在你周边嘛，所以整体的这个感觉非常好。而且我也是在海上第一次吃到了这个老虎虾的刺身啊，我们管它叫就是中文正式名叫斑节对虾，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对虾。因为平时呢都是焯一下或者给烤了，第一次吃到刺身哦，感觉味道很不错。 得要足够的食材新鲜才能够这么做呀。 对对 对, 对, 对，没错。 这是在海上过了一晚上，对你来说也是人生的第一次哈。 然后剩下的行程呢，主要我们就安排在这个主要安排在还是去到这个索卡国家公园和这个冈卡章国家公园里面。但是这个沿路呢，就是你刚才看到那个猴子，其实是在东南亚分布最多的一种，这个叫长尾猕猴。它的另外一个中文名也叫这个石蟹猕猴。就是虽然说是石蟹，螃蟹的蟹。但是 真的吃螃蟹吗？ 很少的一部分。只是生活在红树林边上的这些螃蟹会找一些红树林蟹，然后呢实在没得吃了才会吃这个，因为这个太难吃了。红树林蟹的味道非常糟糕，它们的主要食物是大量的进食水果，还有一部分的昆虫。然而呢，就是我们喜欢看猴子主要是看什么呢？看这个猴子里面的社群关系。就是当你看到一大群猴子的时候，我总喜欢把里面的猴王给挑出来，然后还会特别喜欢看这里面就是 level 比较高的这些雌性的猴子，还有这些即将被轰出去的这些快成年了的雄性猴子。 这些都能被你们看得到吗？ 都能看出来，它有特别明显的一个社群关系。包括这一群猴子里一般是一只雄性，还有好多只雌性。 因为我们可能很少有就是在旅行途中能够看到这样一个群体的猴群在一起生活，因为一般我的记忆可能停留在星球大战那里面的状态。 对， 所以一个族群的猴子大概数量会有多少？ 一般小群也得有十几只，正常情况下二三十只吧。但是很明显的就是你能够看到猴王一般都不会出现在前排，他会在整个中后场来监控这个画面的状况。 包括如果有食物了，他会第一时间跑过来，那你会发现所有的猴子都散开给他让路、 哦、 这种情况很明显啊，很有意思， 很容易能够找到猴王是哪一种。 对，而且呢，我因为作为一个动物爱好者来说，我非常喜欢看他们的行为，很多的行为呢对于游客来说可能看着就是比较普通。 对， 比如说他们相互之间摘虱子呀，摘毛、嗯、像这些呢都是他们的一种社交行为、 哦、 就是并不是说他身上真有虱子或者有怎么样的，而只是说用这个方式来进行一种沟通和交流，对、 嗯、 而且这种情况非常常见。 咱们人类是捞五块钱的吧，他们是宰五块钱的吧。 对，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游人就是离他比较近的话，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尽量不要接触它。 对，这个也是咱们一直在提示的，包括昨天我们资讯里面还讲到说，这两年这个奈良，日本奈良的鹿都有咬人的情况，也数量一直在上升嘛、 嗯、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保持一个安全距离、 嗯、 所以我也想问你们，既然看到了猴群这么生活化的状态，你们是大概离着多远，然后是不是有一个安全的区域呢？ 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在这个路边停，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猴子会在路边的这个栅栏里面或者在树上面，就有一群在这边出没、 嗯、 而且呢其实当地呢游人有一种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他们做投喂，就是会把一些食物啊什么的投喂给他、 哦、 但是其实这个非常不好、 嗯、 会影响整个猴子的正常进食。 嗯， 刚才说到那个就是为什么不要过度的接近他，因为会有一些人畜共患病，还有就是很多猴子身上会带一些就是人可以直接感染的病毒，这都是非常麻烦的 事情。其实也是对咱们自己人身安全的一个保障。 对，主要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保障。 嗯， 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刚才说了我们主要是去拍鸟。 嗯， 那其实呢对于那边的气候来说啊，三四月对于当地来说主要是一个旱季，我们讲的大旱季、 嗯、 这个大旱季就是白天的温度特别高、 嗯、 然后晚上的温度呢也不会特别低，但是这个时间呢是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尤其是中南半岛这个区域是特别好的一个昆虫和这个主要的是昆虫和这个当年就是一年生的这些节肢动物的一个爆发期、 哦、 有大量的蝴蝶然后甲虫都在这个时间出来。 嗯， 所以呢我们去到这个张家港国家公园的时候，我是被眼前的这个状态惊呆了，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蝴蝶。 嗯， 甚至说就是有点让人心疼的是一辆越野车压过一个水塘可能就死几百只蝴蝶、 嗯、这么多 就特别多，那个状态我真的第一次见到，就是你的前面有无数只蝴蝶在飞，而且这个状态只有一种情况的时候会显现，就是阳光极好天气太热了，然后有很多的小水坑，这些小水坑呢这些蝴蝶往往都是会需要在这些小水坑周边去这个不停的吸水然后排水、 哦、 降低自己身上的体温、 哦、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蝴蝶， 所以才会有车压过去的时候把他们压死的状况、 嗯、没错，所以这个也是让人看着就是比较心疼的一个状态。 嗯， 但是呢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时间也是很多的鸟类在这儿就是他们的繁殖季。有很多的东南亚的鸟类啊是这样。我们拍鸟呢主要拍两种鸟类。 嗯， 一种呢是这个候鸟，一种呢、 嗯、 是这个就是属于留鸟。 嗯， 留鸟就是顾名思义就是一年四季都栽在这个区域内生活的鸟。 嗯， 但是还有一种鸟就是候鸟。 留存的留、嗯、 候鸟的就是这个会迁飞的鸟。 明白。 那每年的大概十一月左右会有大量的候鸟，其实十一以后就有了、 嗯、 从这个北方飞过来，包括内蒙蒙古都有很多的鸟类，一些水鸟包括一些猛禽，他们会飞到这个就是整个东南亚区域。当然了这个冈卡章也是重要的一个栖息地，他们会在这儿越冬然后繁殖，然后每年二月左右完成了繁殖，气温上升以后他们再回去，因为他们身体上的羽毛太多，然后只能够适应这种就是相对比较舒适的环境。 嗯，凉爽一些。 没错。 嗯， 今天我们跟随我们达人郑阳哈去到泰国、嗯、以动植物作为一个主题，这相信是我们节目这么长时间以来了这么多达人应该是第一次用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玩泰国。 对， 所以如果收音机前有对动植物非常感兴趣的，也想要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你去到泰国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眼前有无数只蝴蝶在飞舞这样的神奇景象，反正我是从来没有见过、 嗯、 反正这是一种很梦幻的只有在童话当中才会看到的景象， 特别梦幻。 那么一定要跟随着郑阳的脚步继续往前进、嗯、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在音乐和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今天的旅行规划师。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可以配着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北京时间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继续回来，我是袁一。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博物旅游达人也是摄影达人郑阳，欢迎一下。 听众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郑阳。嗯， 我们今天行走在泰国，不过是在镜头当中去捕捉不一样的泰国的视角。 对， 以前大家去到泰国可能就是享受一下海滩的风景， 对的， 品尝一下海鲜，当然这一些在我们这趟行程当中也会有，但只不过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可能会更不一样一些。 没错，而且我这次感触特别深的就是在这个冈卡章国家公园，因为除了在这个地方白天我们拍鸟以外，然后晚上还可以在这里面就是或者周边的去做一些夜探的活动， 嗯， 就是夜间的探索，有向导带着我们走进这个雨林里面，然后去找一些夜间出来的东西。 嗯， 不过呢说实在的，就是可能对于第一次夜探的人来说都是这种恐惧心一下都出来了， 哦， 你之前看过的所有恐怖片的场景在这个时候都会出现。 哎，这是关于夜晚去动物园这个事情，新加坡好像做的比较早一些。 他做的是 Night Safari， 然后做的是城市动物园，我们是去雨林，就是 那个是更适合就是没有恐惧感的很舒适的那种状态，但这个可能会更加原生态一些。 不是原生态，是完全走雨林， 啊， 碰到什么算什么，不知道。 那会有安全的隐患吗？ 其实还好， uh-huh。 对于我们经常出行的人来说，何为危险？危险是在你意想不到的东西算危险。比如说在这个疫情过程中，我们有可能遇上比如说泥石流，我们遇上地震，遇上这些不可抗力，对我们来说是真正的危险。 嗯， 但是真正对于一个自然爱好者来说，在雨林里面你夜里去这个不算危险。 嗯哼， 真正的危险在于什么？第一，没有队友，一个人去这个很危险。 哦， 第二就是突发，很多时候比如说你碰到了一窝胡蜂一起来蛰你，这个算危险。 哦， 可能其他的对我们来说目前来看啊，都不算什么危险。 就是雨林这种地貌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就是不可抗力存在，只不过要规避掉你刚才说的独自一个人行走。 一定是独自一个人行走是不可以的，因为在雨林里一定一定你会迷路。 我们尝试过，就是真的就迷路，没有，只有向导对当地的这个路况最熟悉。所以如果你要想做夜间的探索，第一必须有向导，第二必须有一支高亮度的手电或头灯， 嗯， 第三全身长袖， 啊，对， 绝对不可能短袖， 嗯哼， 然后第四呢，听领导，听那个向导安排，不是听领导，听向导安排。 这个时候向导就是你们的领导， 嗯，对，因为比如说我们进林子了以后，他会告诉你，哦，前面这儿可能有一片泥泞地，好，那这个泥泞地你怎么走？你一定要小心，啊，他不让你去的地儿你就绝对不能去，而且整个的队列要完整。啊，相互之间别没事就拍人前头的肩膀，那是蛮吓人的事儿。 啊，人吓人真的吓死人。 对，其实在晚上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东西，比如说一些睡觉的蜥蜴啊，包括一些在晚上出来的竹节虫啊，包括一些蜘蛛，然后包括很多在夜晚出来的直翅目昆虫，比如像我们常说的一些中丝，就是我们常说的蝈蝈类、蟋蟀，然后还有很多的甲虫也都是在夜间出现的。 哎，我在想啊，这么黑的状态下，你如果拿高亮度的手电筒去照某一种昆虫的话，会不会惊吓到它们？ 昆虫不会，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用这个高亮度的手电筒直接去晃一些哺乳动物，因为在晚上的时候在林子里还有很多鸟在睡觉，包括也有很多像眼镜猴、像蜂猴这种夜间出来的这个小型灵长动物，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们发现它了以后，就是慢慢的接近，然后尽量来规避它，规避它的这个直接用这个闪光，尽量用大手电的中间部分那个最亮去直接照它的眼睛。 这跟人的反应其实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它的瞳孔会发生变化， 对， 所以这个是不能够的。另外呢，就是在整个雨林探索里面，就是我们去之前都会给大家上很多课，就是告诉大家你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就是心理上的一个害怕呀，或怎么样的，你怎么样克服。其实这个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好挑战自己的机会。 对， 比如说这一次呢，我们是在傍晚还特别有幸的发现了一种这个就寄生花，就我刚才给你那图里也有一张红色的大花 啊，我看到了 那个在地上的特别迷幻， 中间有一个碗状的那种口的， 嗯，为什么说它迷幻呢？因为这个花的话，它是一种寄生植物，它不像其他植物一样有绿色的叶片，没有，而且是长在地上的，所以呢，这种花是寄生在地下的一种藤本植物的地下根上面，或者地下的横走茎上面，来汲取它的营养，然后呢，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完全在依靠别人来活着的这么一种生物，然后呢花期是12个月到15个月开一次，特别难得见到这种，它有一个比较俗称的叫法，一说大家都知道，大王花。 大王花， 对 对，我就说怎么感觉像霸王花呢？ 嗯，对，大王花，因为这种花呢，就只在东南亚有分布，中南半岛，包括加里曼丹岛，这边会比较多。 它的形态到颜色都感觉是热带才会有的植物。 对，而且它关键是一种寄生植物，这个和传统的植物会很不一样，而且它开花，花败了以后会产生一种臭气。这个也都不会特别让人接受。 这个花因为从图片里面看是满屏的一个状态，它肉眼所见大概是多大？ 这个大小大概20多厘米， 直径 这么大。 哇，那还不小呢。 这个算小的，我见过最大的60厘米。 哇， 世界纪录是1米。 哎呀， 这个就是种不同，但是拍摄这些就相对比较简单了。两种方法，一种就是说，因为我这次带的还是索尼那个黑卡的这个 R14， 另外呢，你用手机也可以特别轻松的拍到。但是呢，他们国家公园有一个要求，就是说您必须在它的划定的范围之外拍。所以呢，这样的话，您可以不过度接近，然后但是可以把手探过去，等于这么拍就行了。您别踩在它这个花生长的那个区域内，但是可以适当的往前探探身拍，就可以满足拍摄需要。 所以其实，在雨林里面见到这些植物什么的，是不是也建议大家不要就轻易的去用手触碰？ 别碰，因为有很多的东西都有毒， 有毒， 包括一些菌类，就是我们说的蘑菇。 像长得这么鲜艳的好看的花，通常都有毒吧？ 它没有毒， 它没毒， 它没有毒。但是呢，人的手如果接触上去，会对它的花产生很多的影响。 哦， 比如它的花期正常是7天，老有人摸的话，有可能4天它就败了。 因为咱们手上也有一些细菌， 都有细菌，而且温度很关键。 哦， 这个我们的温度会影响它们。所以往往在雨林里面我们看到东西都是不建议大家直接上手的。然后呢，包括在夜晚或者傍晚的时候您去的话，带一个小的手电也可以在拍照的时候起这么一个补光的作用。大概就是这种体验感。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雨林这种地方还都是很神秘的。但是呢，您换一个思路来想，在泰国这种特别知名的圣地，您不用开车特别久，开车1个多小时就能够找到非常非常好的这种雨林探索的地方。 这个夜探大概持续多长时间？ 这个夜探大概能够持续1.5到2个小时。 从晚上几点开始到几点？ 一般我们会从还没有完全天亮就进去，大概7点多。 完全天黑、 那天黑天黑， 对对对， 然后进去大概玩到8:30到9:00。如果您要喜欢的话，你可以给这个向导再给他一点小费，然后让他再带你重新走一圈。这是我们的玩法，一般人受不了。 对，其实雨林里面面积没有那么的大， 很大。 很大 很大， 但是他只是在某一些区域当中带您去走。 向导他会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分布在什么地儿。比如我刚才说的沼泽区域，上面就会有很多的 kingfisher， 就是翠鸟，在这里面夜里在这里睡觉。然后呢，包括不仅夜探啊，白天这些向导也都经验非常丰富。比如我们这次看到了这个黑枕王翁，就是一只蓝色的鸟，我也给你了。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成凶咬鹃，像这些鸟都是在3-4月的时候在这边繁殖，所以呢，这些鸟导可以非常清晰的知道这些鸟在雨林的什么位置繁殖。也会呢带我们走到它的附近，但是你不能过度的接近。所以我们用这个相机的600毫米，就是长焦的阶段，也能够轻松的拍到它。 哎，像你刚刚发给我这个蓝色宝蓝色的， 对对对， 宝蓝色这只鸟，在它的鸟巢里面， 这个是一个孵蛋的过程， 孵蛋对吧？然后你离它应该距离不是很近吧？ 不近，我们离它大概10多米吧。 可是我能够清晰的看到它，就是喙旁边的 那些 毛 细毛都有， 对， 所以 都清楚。 这个就是现在我比较推荐大家带的这种长焦相机，就简单，然后您而且也能够拍到，手持拍就行，也不用用三脚架，就是比较完美的一种组合。 对， 而且呢说白了就是现在的，就是如果您采购这些会比你采购单反什么的都要便宜一些， 性价比会更高。 对对对，而且就是不管您度假，你拍个沙滩，您拍个其他的东西，拍个美食什么的全都可以， 比较全能。 对对对 对，因为从颜色啊、构图各方面看出来都没有什么毛病。 没错。 你这一趟去泰国一共停留了多少时间？ 泰国的话我这次一共停留了7天。 7天 啊。但是我们在普吉待了2天，然后剩下的主要都在保护区里面，最后从这个曼谷飞回来。曼谷我们就没有做特别多的停留。但是在曼谷周边也有很多像海鸥公园啊，像也有专门的这些小的鸟点，我们也都做停留了。 所以你是不是也建议大家，如果要按照这样的一个主题，动植物的主题去泰国的话，会选择什么样的月份是最合适的？有一个时间段吗？ 月份的话，如果你要是观鸟的话，一年四季都可以。 观鸟一年四季都可以。 对，我刚才说了，就是正常情况下留鸟所在的时间是在每年的就是3月到8月，最好。然后呢，但是3-4月是它繁殖期，可能是看的，因为我们会看繁殖的鸟，为什么呢？因为繁殖时候雄性的鸟的繁殖羽都出来了，它的颜色特别好看。但是另外的时间可能会差一些。另外呢，就是如果您想看大批的候鸟，每年10月以后到历年的2月之间。这个时间呢也是整个泰国的旺季，旅游旺季，但同时也是这个大量候鸟迁飞过来的时间。 但是如果你又想鸟和昆虫同时都兼顾的话，选择旱季的时候会更好一些。你刚才说因为在旱季的时候是昆虫和植物最爆发的时期。 这个最好的情况我感觉还是3-4月。 3-4月。 但是您要能够略微能够小心几点，一点是蚊虫，另外一点就是别中暑。然后其他的。 温度大概得有多高？ 温度白天34-5度吧。其实还可以。然后晚上25-6度。 的话如果不是太阳直晒的话其实还可以。 还可以，但是它湿度大。 对， 难受。 热。 就是它憋得很。 对。 就是即使这种憋得很，您还得穿长袖，要不就真的是咬你满腿包。 对对对， 感 谢郑阳今天给我们带来新鲜出炉的这样一趟泰国的动植物主题的这样一趟行程哈，带着他的这个非常珍爱的一款相机，然后也是推荐给我们的性价比很高的一款相机，很全能，然后可以实现基本上所有旅行者在旅行过程当中的一些需求。 对， 当然对于泰国的打开方式也给我们展现了一种全新的这样的视角。再次感谢郑阳，也感 谢 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住在876，我是袁一，明天见。